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7集《秦琪联手》一。良宵苦短，若是百日，便觉得更加意犹未尽了。帐子里尽是旖旎味道。半晌后传来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。金星明一边扶着叶梅光滑的后背，面上还带着些饕餮后的满足，一边道： 梅儿，要不再与我待一会儿，天还未黑，这样早回去做什么？ 叶梅背对着金星明，眼中划过一丝怒气，转过头来时却又是媚眼横生，笑道： 秦大哥如此舍不得我，那就将我从那叶家赶紧接出来呀。叶茂才将我管得紧，这些日子又时常催促我进宫。若是进了宫，那与秦大哥这辈子却是有缘无分了。 金星明一听叶梅要进宫，立刻坐直身子，说道： 不可以。 若是从前，金星明还未识得叶梅滋味。如今颠鸾倒凤之后，却是再也舍不得放手了。他在叶梅身上简直欲仙欲死，日后再遇到别的女人，只怕都已成了木头。男人一辈子所求的也无非就是钱、权、色，吃过了精细的米饭窝头就再难下口。金星明怎么都不愿意将叶梅拱手上人，自然是急了。叶梅依偎到他的怀里，轻声道： 我自然也是不愿意的，我心里只有金大哥一人，奈何如今身不由己，所以想赶紧离开。等我与金大哥到了明旗之后，便能做一对神仙眷侣，日日逍遥，好不快活。 家人有情有义，金星明又得了甜头，心中得意，一时间豪情万丈，就道： 说得不错，今日回头我便让人将东西备好，为保稳妥，咱们便走水路，这水路隐蔽，虽有危险，却比其他路子快些。 叶梅点了点头： 为了防止叶茂才生出疑端，咱们五日后再在这里会合。在那之前，金大哥你且打点好离开的事宜，我也好与叶府众人周旋。 金星明应了，二人又痴痴缠缠一阵，叶梅整理好衣裳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的走出门去。出了孙家府门，上了马车，叶府的侍卫见他无碍，便也没有多想。叶梅上了马车，掀开自己的衣袖，嫩如白藕的玉臂上竟是斑斑驳驳的红痕。金星明猴急又粗鲁，折腾的叶梅也是分外疲惫。他看了一会儿，又将衣袖放了下来。他自来都是雁过拔毛的主，今日却竟然委身于金星明那样的人，这一切都是拜叶茂才所赐。若非叶茂才骗着他上了一艘贼船，他又何至于此？既然要离开叶府，叶府也总要给他一些补偿的东西，否则这么多日子以来的委曲求全岂不是白过了？他眼中闪过一丝狠意。五日后，谢晋行归来，汝阳城的战役，卢家溃败得彻底。卢家这么多年自以为招兵买马，暗中积蓄力量，殊不知他的对手也是一样，甚至于他的对手比他更勤奋，从永乐帝登基的那一日就开始在策划如何将卢家拉下马。这么多年的筹谋，又岂是一个卢家能够比得过的？而永乐帝展露出来的真实力量，也让朝野之中一些蠢蠢欲动的臣子镇住，仿佛被兜头浇下一盆冷水。他们终于明白，当初那个被孝武帝打压的，还要靠进贤太后扶持的少年帝王，已经不知何时成长为了一头凶兽。 卢正纯是个疯子，汝阳城破，他自知大势已去，无可奈何的时候，竟是冲进屋里将自己的妻女亲手屠戮，包括他自来宠爱的卢婉儿。当时高阳和季雨舒也在场，瞧着那卢婉儿瞪大眼睛慢慢地倒了下去，似乎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想到会死在自己的父亲手中。谢景行了结了卢正纯。卢正纯死的时候狂笑不止，大喝道： 老夫一生纵横无敌，鞍马天下，竟死于庶子之手，不甘心。 谢景行砍下他的首级，淡淡地说道： 哼，无知。 至此，在大梁盘踞两朝百年世家卢家就此销声匿迹，卢家的残余势力四处窜逃，都交给了莫雨君一一斩杀。沈妙听到这些的时候很是感慨，一个世家的兴起和没落看上去十分简单，其实都是在许久之前就有兆头的。卢家狂妄，生出逆反之心，皇室便不留余力的斩杀。 不过我回来的时候听闻市井中流传一则告天下同胞书。 谢景行他看一眼沈庙，唇角一勾。 天下文人皆想结识，不知道是哪路才子豪杰。 沈庙忍住笑说道：不知道。 得让莫雨君找找。 谢景行挑眉： 要是找到了，若是男人就结为兄弟，若是女子就 什么？沈妙凉凉地盯着他，好像他只回答得不满意便要磨刀霍霍一般。谢景行正色道： 就拖出去斩了。什么人大胆至此，竟敢比我夫人还有才华？ 沈妙没有忍住笑了。谢景行见他笑得如玉兰花般开放温婉而俏丽，心中一动，突然站起身将他打横抱起，走到床边放下。沈妙挣扎： 哎呀，你还没洗澡。 别动，让我抱一会儿。 他翻了个身，沈妙便趴在他身上，谢景行抱着他，脸埋在他肩窝里。沈妙被他的气息弄得有些痒痒，却听见他说道： 民企可能要打过来了。 沈妙一怔，怀疑地开口： 什么？ 卢正纯临死之前道出了皇兄的秘密。 谢景行的声音听不出喜怒，他道： 似乎傅修仪也知道了，这个机会傅修仪不会错过的。 原来卢正纯临死之前对谢景行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 你猜明基皇帝知道你的短命大哥活不过今年，会什么时候出兵？ 卢正纯怎么会知道的？ 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，况且宫中本就复杂，可能是从宫里传出去的。卢家应该想用这个消息来要挟皇兄，但最后不知怎么的改变主意，选择向傅修仪告知。 通敌叛国？沈妙皱起眉。 算不上，卢正纯的个性应当是想鱼死网破。 沈妙闻言倒是有些赞同，之前卢正纯还四处张贴告示来说永乐帝弑君夺位，不过就是想要毁掉皇室的名声，当时他未曾将永乐帝活不久的秘密一同宣扬，或许为的就是保留这个秘密，到最后成为他的杀手锏，最后致命一击。只是卢正纯到底不是沉得住气的人，也不知道谢景行是怎么就刺激了他，或许他觉得现在谢家也回天乏力，干脆临死之前将这个秘密告诉了谢景行。 不错，傅修仪的确不可能放弃这个机会。 傅修仪的性子擅长于抓住可以利用的人事以及机会， 或许在他看来，一个命不久矣的帝王一旦出事，大梁一定会一片混乱，这个时候出征最好不过。他想了一会儿，只是现在的明琦尚且不足以和大梁有对抗的资格，傅修仪一定暗中做了什么，有了足够的底气之后才会动手。 在那之前，先收拾了叶家吧。 叶家？你打算将叶家一网打尽吗？谢景行打了个响指。 不然留着过年，叶梅姐弟我会定下来送给你，怎么处置都行。 沈妙把他的手拿过来，谢景行的手腕处还带着他的红绳子，他道，你要小心。谢景行和沈妙关于傅修仪的猜想在第二日就得到了证实，谁都没有想到傅修仪竟然会如此急不可耐，甚至称得上有些不管不顾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